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54集，东门城外，常遇春、李文忠、胡大海早已经卯足了劲儿守候在那儿了。见张彪率军出城，离城渐渐远了，完全进入了伏击圈，这才下令开炮。随着接连三声炮响，三路大军同时杀出，把张彪的20000军士围在其中。这20000军士啊，仍是张士诚的最精锐所在。虽然是强敌当前，但是没有一个人就此惊慌退却。张彪此时厉声喊道：冲杀出去，护卫陛下出城，人人连升三级。说话间，前面的部队已经与胡大海的军队接上了，双方刀来枪去，拼死厮杀，死伤惨重。张彪看见就眼前一路军队挡着，也很难杀出来，何况南北两侧常遇春与李文忠已经渐渐地逼近了，知道是无论如何也杀不出来，便又一次厉声喝道：冲杀出去。人随声音挺枪跃马，直取北路而逼近常遇春。张彪的武艺啊，远远的不如常遇春，如果在一般场合，不用两个回合，常遇春便可将其挑下马来。但是此刻的张彪忠勇肝胆，足可以感天动地，自己的生死已经全然不顾了。枪随马跃直刺常遇春，而自己的血肉身躯竟然也是奔着常遇春的枪刺而来。常遇春征战十多年了，大小战斗不下百余次，面对面拼杀的名将也不知多少了，那手底死的将军那也是数不胜数，可是如今张彪这般亡命的却也是头一回遇上。一方面也是被他无所谓的精神所震惊，而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忠勇所感动了，出手竟然慢了半拍，再加上顾及张彪刺来的这一枪，常遇春收枪侧身，而张彪单枪匹马冲过常遇春，直杀到军中。正往前冲击的部队突然冲进这么一员不顾生死的猛将，不由得乱起来了。但是毕竟是常遇春的部队啊，而张彪又是这么的势单力薄，稍乱一阵以后，众将士即刻将张彪团团的围住。张彪连斩几员大将，自己也被砍伤了，但是很快力气不支的被砍下马来，还没来得及挣扎便被砍成了肉泥。张士诚在城上看了， 长生的叹息，张表已去，天亡我呀。陛下还请不要丧失信心，张彪不是说过吗，他若不能杀开血路，陛下可速速往南门出击，突出重围呀。这是谁说的？这是周人。张士诚却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他径直回到宫里，率领家属子女一起登上云楼，举目四眺，满眼是泪呀。他悲痛地说，事已至此，奈何为免众人受辱，只好……张士诚这句话没说下去，他举起火把烧了云楼，眼看云楼熊熊地燃烧，妻妾子女哀声哭泣，张士诚掉过头来，拉出长剑往脖子上抹去了。说时迟那时快，剑锋刚贴过肉皮儿，飞来一支箭，正好射中剑身，他猛然的一震，张士诚手握不住，宝剑落地了。抬起头来一看，是李文忠骑着一匹枣红马已经来到他身边了，将张士诚活捉。李文忠的部下将张士诚捆了，送到徐达的帐中。徐达见了张士诚，急忙走过来相迎，并且亲自解开绳索，命人搬来凳子请张士诚坐下。但是张士诚啊，倔强地站着，怎么也不去理会徐达。李文忠说，张士诚，如今你已经是阶下囚，还这般拿架子，难道就不怕恼了我们现在就杀了你吗？张士诚的眼皮颤了颤，还是不肯睁开，就这么双眼闭着，牙齿紧咬着站在那儿。徐达见了，朗声地说，我知道你心里憋了天大的委屈，可这又能怪谁呀？好啊，你不肯正眼看我，又不愿意说话，我送你去见我们吴国公，到时若还是这样，结果恐怕就难说了。徐达命令胡大海守住平江，而自己与常遇春、李文忠等启程赶往南京。没想到张士诚也是真够气儿大的，在囚车上这沿途不吃不喝，一直紧闭着双眼，似乎对什么都是不屑一顾。朱元璋派出三路军队以后，自己端坐在宫中，正在考虑着眼前要做的几件大事，忽然有探马来报，徐达夺了平江，活捉张士诚。朱元璋万分的高兴，对徐达大加的赞扬，派丞相李善长出城去迎接。如今同是起义军中的两个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消灭了，而另一支曾经最强大的义军刘福通也早在与元军作战中自己灭了自己。义军中现在稍有些实力而要与自己为敌的，就只剩下盘踞台州的方国珍，占着福建已经降了元朝的陈友定，独霸广东的义兵头目何真，而元朝的残余势力也只剩下南方的云南王把扎刺瓦尔密，以及北方元朝的皇室阔阔帖木儿等。在朱元璋看来，要消灭这一切势力都不是很费力的事儿。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么的有力量，能将这些个力量一一的吃下去。他要考虑的只是先吃掉谁，后吃掉谁，怎么个吃法而已。方国珍只需要派两员大将 便可将其消灭。一个攻台州、黄岩、温州、瑞安，一个攻余姚、上虞、庆元，把方国珍逼下海。在军事上最需要花费力气的还是北方的援军的残余，要消灭他们最好还是派徐达去。徐达去呢，一定可以很快的消灭援军的残余力量，占领元朝大都。朱元璋突然想起那位可怜的小明王韩林儿，这位义军的首领早就被他朱元璋沉船给淹死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旧的朝代已经被掀翻了，他应该拥有自己的新朝代，有自己的新皇帝。朱元璋想到这里，眼睛闪闪的发亮。这个新皇帝，除了我朱元璋，当今天下还能有谁呀？啊！朱元璋差点把这句话给喊出来了。要做皇帝，当然要把皇宫修好。哦，对了，还得建一座太庙，啊，等等吧，都可以交给刘伯温、李善长去办，用不着自己多去考虑。我现在最需要想清楚的，该是用人的事情。皇后只能立马秀英，那郭丽儿只能做贵妃，皇太子要立世子彪，左右丞相让李善长与徐达来做，常遇春应该封鄂国公，还有这李文忠啊等等。就在这时，徐达等人带上张士诚进来。因为张士诚的态度极为傲慢，为了灭其威风，李善长让人用一条粗绳子给绑了，送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眼皮子稍稍地抬了抬，他想听到这盐贩子求饶的声音，但是没想到张士诚竟然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低头闭目冲着朱元璋席地而坐。朱元璋有些恼火了，但还是忍着，微微一笑说：“这地下是谁呀？见了本王，还敢席地而坐？”张士诚仍然一声不吭，就是闭着眼睛席地坐着，一动不动。李善长上前一步说：“禀吴国公，阶下坐的便是盐贩子张士诚。”哎，丞相可不要乱说，以前是盐贩子，后来不是做了吴王吗？李善长听了，知道朱元璋要故意羞辱张士诚，便接口说：“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吴王，可是他自己把王后王子都烧死了，连王宫也没了，现在成了什么？还请国公明示。”现在成了什么？朱和尚，你不要小人得志。哎呦，张士诚终于开口骂了。住嘴！常遇春上前一步，扬起巴掌。朱元璋摆摆手，又是哈哈一笑，对常遇春说：“哎，常元帅，不要为我弄脏了你的手，先关他一阵子，等他会说话了，再带来见本王。”朱元璋说完挥了挥手，起驾回宫去了。张士诚被押进了大牢里，木头一般的倒在地上。好一阵子啊，李善长来看他，只见他头顶着地，两眼泪汪汪的，不由得叹了口气说：“好歹也撑了一阵子王，就这么个脾性。来人，给我将他把绳子松了，再送一碗粥来。”可是张士诚并不喝粥，松绑以后呆呆地坐了好一阵子。到了晚上，他解下衣带 自缢而死了。第二天李善长再来的时候，只见那碗冰冷的粥与一具冰冷的尸体。张士诚已经死了，朱元璋不免对他又生出了几分怜悯，然后封其为姑苏公，将其衣冠整齐地葬于平江城下。这是1367年，张士诚47岁，东吴从此灭亡。这一年朱元璋39岁，从投军到现在，经过14年的戎马生涯，他抓住了一个一个机遇，在一次次惨烈的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最后终于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张士诚。这时朱元璋已经非常清楚了，自己该做皇帝了。人生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梦幻，唯有贤明的人才能做出美梦。人生是伟大的宝藏，唯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从这个宝藏里选取最珍贵的珠宝。1368年，据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经有18年了。在这时候朱元璋才正式地面对蒙古帝国，曾经强大世界的元帝国在各路义军，最主要是在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的长期打击下，此时已经力量耗尽，帝国的强基已经被掏空了，只需要轻轻的一推便会倒下。世上的万物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原因还是有了兴衰的不断更替，任何新的东西都会慢慢地走向成熟、衰老，然后死亡。元帝国从强大的蒙古帝国走来，在统治了中国100多年以后，终于因其内部腐朽的原因变得衰老，开始走向灭亡了。在元帝国腐朽的污泥中成长起来的各路义军，因为生长他们的土壤太过肥沃了，其速度生长之快令人吃惊。自然界有它的基本法则，大凡是长得快的东西啊，灭亡起来相对较快。自然法则如此，社会的法则也不例外。这些迅速成长的义军，经过短短10几年的发展过程，也渐渐地走向他们的成熟灭亡的过程。现如今剩下的生命力量最强的那是朱元璋，开始了自己新生了，再走一次从新生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过程。1368年冬天，朱元璋在众位大臣的陪同下回到金陵城，李善长率众位大臣一再进表奉劝朱元璋马上即皇位。朱元璋一边对皇帝的宝座垂涎三尺，一边以天下未定、四海未定为由婉言推辞。他暗地里啊，其实早已经吩咐刘伯温择定吉日准备登基。如今的朱元璋在日常的生活里也平白无故的多了许多的忌讳，更何况皇帝登基的这种天大事情呢？他叮嘱刘伯温一定要为他选择一个风和日丽、大吉大利的好日子。朱元璋突然想起了当初陈友谅登基的事情，那一天他还没有祭拜天地，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朱元璋对刘伯温说，结果呀，那登基大典被一场大雨给淋得如同打败的军队。刘伯温 自然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如今听了朱元璋的叮嘱，又听了他讲了当初陈友谅的故事，深深地感受到朱元璋对登基日子的重视。于是刘伯温小心又小心，掐指推算，观天察日，反复地核对，这才择定了正月初四为登基的最合适日子。刘伯温把这日子告诉了朱元璋，刚松了一口气，还没离开，就有人报告了北伐大军进取山东的胜利消息。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激动地望着刘伯温说：先生真是言语带吉祥啊，刚告诉我登基的吉日，这就传来这么好的消息啊。国公，这全是国公吉星高照，万事皆吉，哪里是我刘伯温的事情。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李善长几次劝朱元璋登基，但是都被婉言推辞。如今听了北伐大军进取山东的胜利消息，他心中非常高兴，机不可失啊。李善长赶紧叫来刘伯温、徐达等重要人物，第三次商议进劝朱元璋即皇位的事情。徐达等啊都有些拿不准，担心朱元璋又像前两次一样给他们一颗软钉子。刘伯温见了，微笑着对李善长说：此一时彼一时，这一回国公怕是不会推辞了。李善长听刘伯温这么一说，心里有底儿了，命人拿来文房四宝，三下五除二，很快写出了第三道进劝表，给徐达、刘伯温等一一看过，然后说：走，我们一同进宫去，将进劝表面呈吴王。如果这一次他还是坚持不肯，我们就一起拿刘伯温试问。 回首往事，让历史照亮现实。听众朋友，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演播制作红雨，监制楚帆，下期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